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以弗所书第一章11-14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以弗所书第一章的3-14节原文其实是一句话，这是一个总括句，在第三节当中总括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这个福气到底是怎样的福气呢？你去看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复杂句。首先是在基督里赐下的福气，是曾经赐下的福气，是从天上赐下的福气，是赐给我们的福气，是天上的福气，是各样的福气，是属灵的福气。你突然发现，福气前面的所有的内容除了他之外全部都是定语，你就知道这个福气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丰富，对不对？丰富到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步。然后接下来4-14节呢，其实是保罗展开来对这个福气的详细的描述。首先第一个福气其实是父神的预定和拣选，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家，成为父的儿子，得了儿子的名分，这个是福气。是的，得儿子的名分是福气，因为整个宇宙创造的主居然成为了我们的父亲，你很难想象比这更大的福气。因此我们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家，这是5-8节告诉我们的。然后第二个福气是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成为了神国的子民，这是上一周主日我们特别提到的。天地万物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意思是基督王权统治万方，我们成为他国度的子民，他是我们的君王，这是福气，对不对？于是我们在他里面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度，这是9-10节告诉我们的。最后第三个福气呢，是他要保证我们不仅仅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家，成为儿子，得到一个全新的国，基督为王，他还要保证我们进入一个崭新的新世界，未来新世界，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要得基业，那个永不衰残的完美的荣耀的基业。于是我们在它里面得到一个全新的天下，11-14节。是的，我们没有听错，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的其实是一个全新的自己以及全新的家国天下。而保罗说，保罗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所得到的这一切其实不是平白无故的，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乃是预定的。首先我们看经文，经文告诉我们，首先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是啊，预定的。5节说，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其次，基督为王是啊，预定的。9-10节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按照所安排的时候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第三，经文说我们得基业是预定的。十一节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各位，所以这段经文我们要首先要传讲一个预定的福音。是的，我们首先要传讲一个预定的福音，第二我们要传讲一个荣耀的福音，第三我们要传讲一个有凭据的福音。我们先来看这个预定的福音。各位想一想我们的未来，你知道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彷徨恐惧无奈焦灼，主要的原因是常常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对不对？这是常常很多人忧虑的原因。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告诉你，你的未来是确定的，不仅是确定的哟，还是完美的、荣耀的，那这一个的确定的未来会反过来安慰我们现在的生命。各位，相信未来都是被那一位完美的上帝奥秘的旨意所预定的。让我这样说，这个其实是一种惊人的浪漫和幸福。谈恋爱的两个人，如果谈恋爱的时候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娶她，会不会嫁她，天天会心里不安，对不对？为什么谈恋爱的时候特别喜欢说山盟海誓，非你不娶非你不嫁？因为那个叫预定嘛，因为那叫预定啊。因为预定的对当时进入恋爱的两个人才叫好消息啊。哎，你有没有见过谈恋爱的人说，哎呀，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娶你，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嫁你，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变心，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丢弃你，但是此时此刻咱俩还是可以在一起的。你会不会答应他？你给他两巴掌，对不对？你说渣男，渣男，对不对？也有可能是渣女啊。所以你突然发现这种的状况其实是对人的羞辱，对不对？然而预定的才是真正的浪漫和幸福。同样，如果我们的未来不是预定的，那它就一定是随机的和偶然的，对不对？我告诉你，如果你不确定明天会发生什么，一切都是随机和偶然的，那个将是无底的深渊，无底的深渊。因为不定的人生其实就像风中残烛一样风雨飘摇。那么为什么相信上帝的预定是一种惊人的浪漫和幸福呢？因为这样，我们想一想，相信上帝的预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相信一种超自然的世界观。什么意思呢？因为相信上帝预定的人不相信任何细微的事情会自然的发生，自动的发生，偶然的发生。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的旨意是一切事情的根本的原因。一旦相信这一个，那么就意味着他们会在一切的事情上可以去敬拜神。是的，如果上帝不在这一切事情之上来掌管，我们其实是没有安慰也没有敬拜的力量的。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基督徒生活的心灵的状态有的时候跟这个世界差不多？为什么差不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把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许多事都不惊奇，都不惊叹，我们都觉得说是靠我努力赚来的，或者都觉得说是自然而然的，或者说都觉得说是自动的合理的。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哈。单从创造的角度来讲，今天早上你起来呼吸的第一口空气，哦，抱歉，昨天晚上也呼吸空气了，这个是上帝创造的大能，你才能呼吸这口空气的，对不对？那空气是上帝创造的呀，凭什么你就能够睁开眼睛看见一片光明？ 这是上帝创造的那一个身体，对不对？哦，各位，这些事情都是惊奇的。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相同的？因为上帝是丰富的，这些事情都是值得惊奇的。一旦对这些事情惊奇的时候，人才会真正的去敬拜上帝的伟大。那为什么说不相信上帝的预定，人生会是无底的深渊呢？哦，这样说，一切不相信上帝预定的人生，最终可能你没有仔细想过，但最终你的意思是你的人生是随机的，你的人生是偶然的，你的人生是无序的状态。但没有人希望自己的人生是随机、偶然和无序的，对不对？于是不相信上帝的预定的人总会相信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有序一点，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偶然一点，于是只有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对抗不确定的未来。但是这种人生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他的人生仍然是不确定的，因为咽下那口气的时候就无法再对抗了嘛。所以各位，上帝的预定其实对一个残缺的人生、不确定的人生来说，才是最幸福最伟大的事。然而有的时候呢，你发现哈，其实很多基督徒常常容易把基督教的预定论理解为异教的宿命论，这个很有意思哈。这种误解呢，使得他们很讨厌说预定这样的话题，很讨厌掌管、预定、拣选、护理这样的话题。于是人们讨厌这些的时候，就想要自我掌控。但是抱歉，人们讨厌上帝的预定，想要自己掌控，其实是从对上帝预定的误解出发，然后走向对自己的误解。我来解释为什么什么是宿命论哈，因为很多人把预定论看成了宿命论。宿命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人生啊，完全被一个冰冷的、机械的、被操控的、像提线木偶一样的宿命掌控着。哎，这是不是很多人对预定论的理解？你想要挣扎，但是没有自由，无能为力。就像古希腊的悲剧《俄狄浦斯》，对吧？注定要杀父娶母，不管他如何的努力逃脱，逃脱的方向恰恰是他这个悲剧的终点，逃脱的过程就是走向悲剧的过程。哎，宿命论的意思，让我借一句歌词来描述，就是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这就是宿命论的意思。你看，谁都讨厌这样的宿命论，冰冷、机械、不可知、被操控的状态和感觉。用席慕容的话说，是所有的结局都被写好，所有的泪水都已启程，还没开始的时候都结束了。是逃不掉，是挣不脱，是走不出的圆，是西西弗斯推这个石头上山。所以宿命论的人生每一个人都讨厌，感觉自己像提线木偶一样，感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对吧？人生一片绝望和悲哀。当然这样的宿命论当然令人讨厌，于是你知道呢，现代人就从一种错误走向了另外一种错误。现代人由于讨厌这种宿命论，哦，我多说一句，整个古代的世界整体上是一种宿命论的世界观，包括中国，巫术、算命、算卦、风水，全部是宿命论的世界观。一切的民间宗教都是宿命论的世界观。现代人由于讨厌宿命论，你知道，现代人呢，开始从宿命论的极端走向了因果论的另一个极端。我来解释什么是因果论。因果论现代人更熟悉一点，因果论的意思是你的命运不再被不可名状的、不知道怎么描述的被宿命操控着，你的命运其实被你自己掌握着。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你所做的每一个努力，你所做的每一个抉择，将改变你的人生。哎，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比宿命论好接受的多？我告诉你，这个错误一点都不比宿命论的错误小。这种错误其实是一种自我掌管、自我努力、自我 PUA， 想要自己扛下所有的状态。用弗洛斯特的那个中学我们都学过这首诗，叫做一片树林里有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罕至的那一条，于是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哎，这种相信自己我能行，相信结局在自己的手中掌管，全靠自己的努力和选择的人生，最终如果过得认真的话会发疯的，因为你一定会发现一个真相，你掌管不了，完全掌管不了。各位，你看见了吗？我们回过来看预定论的福音。人生他定，宿命来决定，是古代人的思维。人生自定，自己来决定，是现代人的思维。人生上帝来预定，才是基督教的信仰。在整体上，古代是宿命论的世界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整体上，现代是因果论的世界观，我的命运我做主。但问题是，怎么都逃不了的宿命其实是一种咒诅。同样的，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活下去的因果其实也是一种咒诅。很简单，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嘛，靠自己活下去是一种咒诅。所以想一想，如果不是预定论的福音来救拔我们，多少人终其一生努力地活成了被咒诅的模样，努力地活成了被咒诅的模样，不信神，靠自己活下去，这个过程就是因果论样式的咒诅。不信神，靠自己活不下去，这个结局就是宿命论样式的咒诅。你看，要么是被狼吃，要么是被虎吃。这两种的样式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神美意预定的人生，唯一的区别只是我们被谁来奴役罢了。千万不要以为被自己奴役比被别人奴役更好，被别人奴役不好，被自己奴役同样很糟糕，其实区别不大的。换言之，人生若不在神所预定的福气当中呢，一切都是咒诅的过程和结果而已。因果论是过程，宿命论是结果。所以回过头来，各位，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看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基督教的预定论，圣经讲了这样一个惊震撼我们的福音。这个福音就是一切不是照着宿命决定的，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决定的，是照着他美善的旨意预定的。不是被别人操控，也不是靠自己努力，而是神奥秘的旨意，他圣洁慈爱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所以基督教的预定论其实是把我们从异教的宿命的咒诅之下和世俗的自我努力的咒诅之下给解救出来。让我来解释什么是预定论。基督教相信的预定其实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用他无限丰富测不透的圣洁、公义、智慧、良善、慈爱、全能来掌管我们生命中的所有。因此你可以从此不再凭着自己那个糟糕、有限、败坏、无知、愚蠢的自我和自私来掌管把控人生，而可以安息在他的创造、护理和同在之中。各位，这个叫福音啊，这个是福音的代替啊。 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是以神来取代了我们。亚当的堕落就是以自己来取代了神，对不对？什么叫救赎呢？就是以基督来重新取代我们。这是神的祝福取代了自己的汗流满面，这是神能力的掌管取代了自我努力的把控，这是神的作为扭转了人自己的规划。各位，你还能找到比这更伟大的福音吗？人生一切力量的源头其实来自于这里。不仅如此，这位无限完美荣耀的神掌管我们的过程又不是冰冷的机械的，不是提线木偶式的，他是怎么掌管我们的你知道吗？他是以创造的大能，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先赐给我们那一个有他形象和样式的灵魂、理性、情感、意志，然后那位无限的神来与这个有神形象和样式的你我互动交流，借着真理，借着启示，借着慈爱来掌管我们。这是一个相交的过程，这是一个生命连结的过程。各位，同样的，这是福音啊，这是以神的无限进入到我们的有限里面来掌管我们，这是那一位有位格的神的掌管取代了没有位格的罪和死对我们的管辖。保罗说了一句非常伟大的话，你知道吗？他说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啊做了王，这意味着死亡、罪恶、咒诅、审判像一个暴君一样。各位，死亡、咒诅、审判这个都是没有位格的，对不对？这些东西像一个暴君一样来奴役着、辖管着、蹂躏着每一个人。而什么叫预定呢？预定就是上帝那一个无限的慈爱、圣洁、公义、良善来掌管我们的这一切。所以预定的福音其实是超乎我们想象的伟大。这个太奥秘了，太无穷了，人不能测透。到某个地步呢，人只能惊叹，只能敬拜，只能顺服。这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书这段经文保罗几次都忍不住发出赞叹的原因，对不对？因为他读写着写着就开始说，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是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赞叹？为什么我们常常不惊叹？为什么我们读完经之后觉得说，哎呀，今天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认识这一个福音，因为我们离这个福音还太遥远，因为我们常常没有真正的看见这个福音的宝贵，以至于我们就没有力量。各位，人生命当中唯一的力量来自于神的福音，甚至连读经、祷告、认罪都只是管道，管道当中所流淌的那个福音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就是预定的福音。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荣耀的福音。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不仅把预定的那个未来指给我们看，并且他还不断地用到一个词来提醒我们，你知道吗？这个词就是荣耀。第六节，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第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得着称赞。十四节，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保罗连用了三次的荣耀，正好保罗连用了三次的预定。三次的预定，每一个都对应着我们的身份，父神的儿子的名分，基督为王的国度，圣灵赐的基业，三个都是预定的。而这三次的荣耀同样的对应的是得儿子的名分，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基督为王，是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里有盼望的人得到称赞。 得基业，圣灵使他的荣耀得称赞。哦，你终于知道了，这很明显是保罗刻意的文法结构，对不对？三个身份，三次预定，三个荣耀。换句话说，各位，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这一句话，原文是一句话，其实讲了三个身份，但这三个身份又同时是一个身份，是重叠的。儿子的名分，国民的身份，得基业的身份，这全部出于预定，也全部都是有荣耀的。各位，我要停下来，一起我们来思想荣耀这个词。哎，这个词其实很有意思，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词有点太丰富，以至于哎，我问你什么是荣耀，好像有的时候一时之间无法描述出来，对不对？通常一时之间无法描述出来的词就是太丰富的一个词。这么丰富的一个词呢，我们从它的基本含义入手，它在词根当中有一个基本含义哈，叫做有重量的东西。哎，很有意思哈，很有画面感。什么是荣耀呢？有重量的事物。所以它延伸出来的一个意思就是，有重量的事物延伸出来的就是价值贵重的、值得看重的东西，就是荣耀的。哎，我们想一想，其实万事万物都有自己该有的重量，对不对？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也会给它一个重量，价值几何，贵不贵重，重不重要，有没有价值。那么那些有重量的、有价值的、贵重的，我们就会说这是荣耀的。那些轻如鸿毛的、不贵重的、毫无价值的，我们就会觉得这是没有荣耀的，对不对？哎，这个很有意思，荣耀就是有重量、贵重、重要、有价值，就是荣耀的。好，我们一起来说的实际一点，好吧？我们来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哪些是有重量的，哪些是重心，哪些是有价值的，是贵重的，是荣耀的。圣经说，真理最终总会胜过谎言。圣经说，顺服神一定得赏赐。圣经说，为永恒积累财宝是智慧的。而我不用罗列了，圣经说了太多这样的话。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这些事，真理、顺服神、积财宝在天上，这些事本身都是有重量的、有价值的、重要的，是有荣耀的，是有荣耀的。但是让我们来看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你一定知道，也一定挣扎过。挣扎过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呢，遵循真理，立刻马上立即就会有损失，而说谎在那个时刻立刻马上立即获得了利益。哎，你突然发现利益和损失也是有价值有重量的，而真理和谎言也是有价值有重量的。哎，突然之间宇宙那一个看不见的天平开始在我们心里显现了，对不对？你今天照着圣经而活，立刻有的时候举步维艰；你今天把圣经放在一边，立刻好像变得顺畅无阻。哎，又是一个价值重量的判断了。哎，让我说的再具体一点，好吧？你今天上午少奉献了200块钱，中午就能去吃顿大餐；多奉献了这200块钱，中午就得回家做饭，还得洗碗打扫厨房，多么真实。好，请问各位，我们是如何选择呢？各位，你会如何选择呢？让我们再重温一下刚才我们给的结论，好吧？哦，真理总会胜过谎言，顺服神一定得赏赐，为永恒积累财宝是智慧的。哎，刚才我说这三个结论的时候都点头了哦，都点头了，对吧？这些 结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点头，我们都会赞同，我们都会同意。但我问的是，你我究竟会如何选择呢？我们从来问的不是你赞不赞同，你点不点头，你同不同意，问的是每一个人都点头，每一个人都赞同，每一个人都同意。但问题是你我如何选择，这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核心的问题，对不对？为什么？其实让我这样说，我们可能误解了一件事情。我们以为生命当中的选择是因为知道或不知道，理解到或理解不到，其实不是的。其实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选择最终涉及的不是理解力的问题，不是你同不同意赞不赞同的问题，压根儿不是那个问题。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选择涉及到的都是荣耀感的问题。是的，是荣耀感。要知道我们每一次做出选择靠的都不是理解力，说哦，我想通了，我理解了，所以我就这样选，不是的。有的时候你真理解了，但是选择是朝相反的方向选的。我们每一次选择靠的是内心认可的荣耀感来选择的。什么叫荣耀感？就是我们每一次选择在内心深处，那一个天平再一次浮现出来，那一个看不见的天平如此的真实，我们把两样放在天平的两端，看一看哪个更有重量，哪一个更有价值，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更宝贵，我们觉得哪一个更有荣耀，于是我们最终选的一定是那个我们觉得更有重量，更重要，更宝贵，更荣耀的事情，一定是这样子的，最终一定是这样子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我就想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当你就想这样做的时候，那一刻，那个东西其实在你心里是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最宝贵的，换句话说是最荣耀的。各位，所有错误的选择都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错多么离谱，所有错误的选择都是因为我们压根儿不觉得它那么的荣耀。各位，原来最破坏的是我们的荣耀感。我们不把那个东西当荣耀的时候，即使强压自己，最终也不会去选择那一个的。各位，让我再说一点，其实我们的人生并不仅仅是具体的行动出了问题，而是内在的荣耀的那一个的按钮偏差了，内在那个荣耀的按钮偏差了。请问为什么我们常常不愿意顺服真理，常常不愿意爱人，常常不愿意舍己，常常不愿意悔改，常常不愿意放下自我，常常不愿意经受利益的损失，为什么？很简单，答案没有那么复杂，因为这些事在我们心里，事实上，真理、爱、悔改、舍己，并没有真正的重量，并没有真正的荣耀。无论我们嘴上说的多么大声，一旦这些事情在我们心里没有重量和荣耀的时候，你知道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吗？各位，有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谈话谈得多一点，私下里谈话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就他嘴上说的好真诚啊，他跟无论我跟他一起祷告、一起谈话的时候，他会说：“哎，我真觉得我太败坏了。”我太糟糕了，我真是一个自私的人，我专顾自己，我一点都不太爱神，我是常常对弟兄姊妹那么的冷淡自私。哎，分析自己都分析到这个地步了，还是可以的哦。我们觉得圣灵还真是光照了哟，对不对？然后站起身来，我观察到下一周、下两周、下三周，他还是这个样子。各位，为什么？我们必须问一句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分析可以是理性上的认同，可以是获取了一个知识的结论， 可以是推理出来的一个结果，他点头了，他同意了，他知道了，但是他的心并没有转过来，你知道吗？因为那个看重的东西如果不被校正过来的话，那个砝码是乱的，一旦砝码是乱的，那个东西才是最难对抗的，那个东西才是自己改不了的。所以信仰无论或大或小的事儿，都不是靠自己能改得了的，你改得了的只是行为。最终我要告诉他的是，张弟兄啊，其实你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你需要的不是耶稣基督的帮助啊，你觉得你的行为出了问题，其实你我需要的是主的救赎再一次临到我们，对不对？因为内在的砝码乱了。各位，我们再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心里那么的喜欢金钱？为什么我们那么迫切的要维护自己的面子？为什么我那么不可妥协的坚持自我？为什么我们那么的在意自己的舒适和享受？各位，为什么？答案异常的简单，因为这些事在我们心里太有重量了，太重要了，换句话说，太荣耀了。为什么我们对自己比对别人好？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更重要。为什么我们贪爱世界，轻看主的国度？因为我们觉得世界更有价值。为什么我们主日会迟到，赶飞机的时候从来都提早？各位，答案都不用讲了，对不对？说什么都没用。各位，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天平，在这个天平上，其实你需要把一切的一切放在其中称量一番。各位，事实上称量过后，内心称量过后，你总会选择那个对你来说更有重量的那一个。唯独这件事儿无法假装，唯独这件事儿，如果你不服，看自己的生活。各位，我们再来看自己的生活，请问我们祷告的时候焦点和重点通常都是些什么事儿？是今生还是永恒？请问我们花时间最多的方面通常是什么？是自己还是基督？请问最令我们兴奋的事情通常有哪些？是地上的金钱还是天上的财宝？请问我们天天心思最看重的东西通常是什么？请问是今生的一切还是未来的基业？各位，你知道吗？多少时候我们心里给很多东西称重都称错了，我们心里给很多东西来称重，每一天都在称重，每一个选择，每一个举动，每一个行为都是在称重。我们常常称错，我们常常陷入眼前的蝇头小利的重量当中，而不顾最终极的重量。我们常常追求当下的感受，而忘记了未来的事实。我们常常重量的倒置，各位，重量的倒置其实是信仰的扭曲。这意味着我们在每一次的抉择当中需要再一次的被救赎和更新。要知道，我们每一次的称重当中都是二选一，每一次的称重都是一个抉择。当我们常常抉择错的时候，这个其实叫做罪，是罪的砝码，照着肉体的私欲、罪恶的倾向、死亡的方向来选择。而主耶稣基督爱我们，各位，你就知道福音不是你慕道般的内容而已，是在你信了主之后，每一天、每一个选择、每一个时刻，再一次的让福音来重新的校正我们生命的砝码。你要知道，这意味着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是耶稣基督是恩惠的福音，每一天重置砝码的那一刻，同样耶稣基督要在我们心里显大。 知道这一个过程其实是主基督对我们的爱来扭转这一切。要知道我们常常选错，对不对？常常选错是因为我们常常在罪恶、死亡、撒旦的引诱的辖制之下，然而主耶稣不愿意我们在这样的辖制之下，于是他来扭转这一切。让我们看看主耶稣如何扭转这一切的。想一想，我们常常不看重他的重量，他的尊贵，不觉得他有价值，轻忽他的爱和恩典，不以他为荣耀，这是我们常常的现状，即使我们信了主之后也常常如此。然而惊奇之处就在这里，这位尊贵的、有价值的、有重量的神的儿子，却反过头来以我们的生命为贵重，以我们为珍宝，亲自来建立我们的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对待他的样式，他完全的扭转过之后来对待我们。为此他不惜为我们从尊贵变为卑微，从荣耀变为羞辱，从富足变为贫穷。因为他一旦倒转过来对待我们，那么他就要承受我们本该承受的卑微、羞辱和贫穷。他一旦为我们的缘故这样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这些原本卑微羞辱的人怎么看待他吗？是的，我们会轻看他，我们会拒绝他，我们会觉得他不够宝贵，不够尊荣，甚至很多时候把他看为没有重量的、没有价值的、没有荣耀的。哪知他之所以卑微，是为了使我们得荣耀；他之所以贫穷，是为了使我们得富足；他之所以受咒诅，是为了使我们得祝福；他之所以受审判，是为了使我们得释放；他之所以受死亡，是为了使我们得生命。各位，倒转荣耀的福音是真实的福音，福音就是荣耀的重置。荣耀的主为我们每一次卑贱的错误的选择而承担卑贱的代价，成为卑微的样式，好使我们在父神的眼中恢复重量，有价值，有荣耀。换句话说，在福音里面他重估了一切的价值。各位，既然在福音里面我们被主耶稣基督重新赋予了价值，各位，这意味着我们的生命从此在今生活着的时候，价值、荣耀感需要被重置，重置我们的价值感和荣耀感。这些年来多少的基督徒，各位，我们看自己也知道，走着走着就走迷了路，走着走着就飘忽不定，起初的爱心和热心已经渐渐冷冻，心中的天平严重的倾斜，砝码错乱。各位，今天上午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停下来，重新归置心中的天平。但是我要说，你我无法归置心中的天平，是今天上午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要来充满我们的心，来重新归置我们心中的天平，是主耶稣的荣耀要临到我们。所以今天上午，上帝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动他的奇妙的作为，这个作为就是他要把他的话语重新的放在我们的心里。各位想一想，想一想，如果我们一生追求的东西最终其实是没有什么重量的，没有什么价值的，如果我们终其一生追求的东西最终其实是短暂的，是腐朽的，是终将逝去的，是没有什么荣耀的，那么想一想，这个不就叫咒诅吗？这个不就是我们一生被困在了毫无意义的事物上，被困在了罪恶和死亡的泥淖当中吗？然而主耶稣不甘心我们受到这样的咒诅， 他的荣耀的福音，他预定的福音和荣耀的福音，其实是重新的归置我们。各位想一想，如果你一生拼搏奋斗，一生努力付出，一生为之摆上的一切，到头来最终发现其实是没什么重量的，没什么价值的，没什么荣耀的，那么你这一生其实就是活在了咒诅当中，真的，你最终会崩溃的，没有重量，没有价值，没有荣耀，一生的追求最终被归零，一切被最终被化为尘土，最终双手抓满的东西成为自己被审判的证据。各位，你看有一种人一生不断的挣扎，终其一生汗流满面，竭尽全力的活成了被咒诅的模样。生命没有未来，没有重量，没有价值，没有荣耀，但是这一件事情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唯一的出路是耶稣基督来扭转。耶稣基督已经要来扭转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有盼望。要多少的时候呢，我们走着走着就容易迷路，对不对？10年前耶稣基督曾经扭转过一次，但这10年人们渐渐又开始迷失，这意味着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不断的被主来扭转。因为人们不愿意自己的人生没有重量，没有价值，没有荣耀。你知道很多人之所以生命当中以偶像来代替基督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因为我们愿意自己有重量、有价值、有荣耀，对不对？于是许多人在错失了主基督之后，错失了主的荣耀之后，开始到撒旦那里借了一个火把，以自己的欲望为燃料，熊熊燃烧自己的生命，然后燃烧的过程所发出来的光芒和亮光，被许多人误以为这叫荣耀。这是不是很多人误入的歧途？真的是这样的，有谁不想让自己变得重要、有价值、有荣耀呢？每个人都想。于是有人不断考试，有人不断整容，有人不断赚钱。我们用尽一生的办法来赚得价值和荣耀，直到有一天，如果那一切不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中被重置的话，我不是说那一切是错误的，而是这一切都需要在救赎当中被重置，不然其实是乱码的。直到有一天，如果那些东西都是乱码的，都会燃烧殆尽，都会化为尘土，经风一吹就飘散了。你哭喊说为什么这些宝贵的东西最终失去了，因为他们本是尘土，而你把尘土当成了黄金，最终你肯定会绝望。各位，求主来怜悯我们。荣耀的福音借着卑微的十字架来被重置，而我们每一天都有一种倾向，就是倾向于卑贱和卑微。于是主基督每一天的荣耀需要再一次的来充满我们的心。因为经文说有一份基业要赐给我们，从此我们不再被时间困住。各位，你想一想，多少时候如果你看不见那个预定的福音，看不见那个荣耀的福音，在本质上我们其实是被困在了时间之内。你真的不是只有70-80年的人生啊，你我真的不是只有70-80年的人生，但是你我常常被困在了70-80年的时间之内，困在了今生之内。而困在这些之内的时候，当你走完这70-80年的路程，你便完蛋了，因为你所有的追求、所有的价值、所有的快乐、所有的意义都在这70-80年之内的话，那这70-80年结束了，那你的追求、你的价值、你的快乐、你的意义在哪里呢？如果你所有的追求、所有的人生、所有的目标都仅仅在这里，失去这70-80年是必然的事情，因为你每天都在失去嘛，那个时候你就完蛋了。然而主耶稣基督向我们传了一个荣耀的福音， 这个荣耀的福音不让我们被时间困住，让我们在它里面看见未来。那个未来，为此我们的生活的重心可以被调整，我们生命的价值感可以被复苏。我们看见那个荣耀的未来的时候，今生依然要去赚钱、工作、生活、吃饭、睡觉，但是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砝码被校正，重心被校正，价值感、意义感、荣耀感被校正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阿们。这就是那个荣耀的福音，主耶稣以自己的卑微来重置我们的荣耀感。第三，我要传讲到那一个有凭据的福音。是的，我们的所经历的这个福音不仅仅是被预定的，预定的才能安慰现在的痛苦，也是荣耀的，荣耀的才能重置今天生命的力量。不仅是预定的和荣耀的，也是有凭据的。我再一次为大家读13、14节，你们既听见这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我分享两个词，一个词叫印记，一个词叫凭据。什么是印记呢？这两个词呢，其实都是古典词汇。印记在古代哈，你知道在古代呢，皇帝的话都是要用玉玺的印去印上的。当皇帝写完一段话用玉玺的印印上去的时候，表明的是什么？表明这段话属于皇帝，这段话有绝对的权威，这段话有不可更改的力量。甚至拿到圣旨的太监站起来说话的时候，连王爷、王公、大臣都要跪下来磕头说吾皇万岁，跪下来顺服。因为一个最卑微的太监，因为有了皇帝印记的圣旨，所以他就不再属于原来的自己了，对不对？那一刻他代表了皇帝本身，变得尊贵无比，他的话变得有绝对的权威和力量。这是在世俗常识当中看这个印记的能力。然而比这个更震撼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使徒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这些信了基督的人，其实是受了，不是玉玺皇帝的印记，是受了圣灵为印记。意思是神的灵、基督的灵、圣善的灵，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真实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里面印上了他自己。是的，你没有听错，各位，震撼的地方就在这里，不是说神拿了一块玉玺印在我们的衣袖上，他是把自己作为印记印在了我们的生命当中。皇帝还仅仅是拿个玉玺印在那块圣旨上，圣灵是把自己作为了印记。各位，问一个问题，整个宇宙你还能找到比圣灵、比神更大的吗？没有，对不对？因为连天地万物、宇宙不过是他说有就有的，天地万物、宇宙在他面前也是如此的渺小，对不对？然而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不仅仅是把天地沧海作为印记，如果他把整个宇宙作为一个印记印在我们身上，这个也没有那么伟大。虽然整个宇宙浩瀚无边，他也不是施展一个大能给你一个特别的记号印在你的身上，请注意，他乃是把他自己倾倒在你的身上，圣灵充满我们，他自己进入我们里面，他自己亲自成了那一个谁也抹不掉的印记。他不是大手一挥赐给你一个保证，因为他自己就是你的保证。各位，这绝不是什么文学修辞手法，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各位，只有这样不可思议的福音才是真的，其他的顶多算福利，这个才叫福音啊。这是印记。我们来看第二个词，叫凭据。保罗说完这个伟大的印记之后还没完呢，他继续说，这圣灵不仅是我们的印记，这圣灵还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凭据是另外一个词，原文叫做质。什么叫质呢？质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古汉语词汇哈。古代两国交战，战败国通常需要跟战胜国签订城下之盟，通常为了向对方保证自己一定会信守诺言，战败国的君王的儿子需要去战胜国做质子。质子意思是战败国的国王需要把儿子送去当人质，当保证，当押金，当凭据，来保证自己会信守诺言。各位，福音再一次的惊叹了我们。为什么？因为是神替我们胜过了罪恶、死亡和撒旦。神胜过了一切，他并不是战败国的儿子，对不对？他是战胜的那一方。然而他依然差派了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当他儿子升天之后，他把圣灵派来做质子。他把圣灵派来做质子，请问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他胜利了，他还把圣灵派来做质子？答案真的很震撼，因为虽然神胜过了一切的死亡、罪恶、撒旦、仇敌，但你我这些悖逆的、糟糕的、刚硬的、犯罪的人，在今生的罪恶道路上却还是常常失败，常常犯罪，常常悖逆，常常陷入罪恶当中。于是神为了保证他所救赎的我们最终能够顺利的得到基业，不让我们的失败、我们的罪恶、我们的悖逆打破他的这一切，他不惜先把他的儿子拆来，又把他的灵质押出去。不是因为他失败了所以圣灵需要来做质子，而是因为他要救赎我们到底，他已经胜利了。然而今生的道路我们常常悖逆，常常失败，于是他把他的圣灵质押出去。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们这些一天至少失败三次的人，最终成功的、顺利的得到他要赐给我们的基业。他要保证的是这一点。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这样绝不改变的爱才是绝对的福音。只有这样的福音才能导致我们的荣耀感，并且他以自己为质押，以自己为质子，以自己为保证。请问他要保证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要保证的内容是为了保证我们这些常常跌跌撞撞的人最终一定能够成功，常常犯罪作恶的人最终一定能够得赎，常常贪爱今生的人最终一定能够得到新天新地的荣耀和基业。他保证的是这个。各位，人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为自己保证，对不对？你见过有一个人说，我抵押出这个是为了那个酒鬼来保证的，是为那个犯罪犯来保证的，是为那个丧良心的人来保证的，你敢吗？你不敢啊。你为赌徒去保证说，我把这100万质押到你那里，我保证这个赌徒最终一定会改良归正，你都不敢，对不对？上帝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儿。上帝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想一想各位，上帝做的不就是这样的事儿吗？他为我们来保证的。各位，你再想一想，与整个宇宙比起来， 神与整个宇宙比起来，哪一个更尊贵？当然，神比整个宇宙尊贵亿万倍，对不对？因为整个宇宙也不过是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创造，是他手中的工作而已。神自己比整个宇宙都更宝贵。我说的这个整个宇宙就包含我们，我们也是被造物，对不对？神比我们尊贵了亿万倍，但是他却把他自己质押给我们，为的是保证我们这些卑贱的人最终一定会得荣耀。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中间有很多做生意的人，如果你做生意发货，你欠了人家10万块的货款，通常对方需要一个抵押物，需要押金，需要头期款，对不对？来保证你一年之后一定会顺利的把这10万货款还给他，交付给他。通常按常理来说，押金头期款只占货款的一部分，对不对？比如说货款是10万，头期款押金2万，先把这2万交了，一年之后把货款全部交清，这才是合理的，这才是正常的，对不对？各位，你见过欠人10万货款，但是为了保证一年后一定会付清这10万货款，他先给你10个亿？哎，他先给你10个亿作为质，作为头期款，作为押金，作为抵押物，你见过这样的做法吗？各位，原谅我说，你这辈子都听所未听，闻所未闻，因为你这辈子所经历的一切的事儿，不过是常理的事儿，不过是一般的世事而已。但我要告诉你们，作为基督徒，在福音当中，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经历这样的事儿。因为圣灵就是如此做的，为了保证在未来我们一定能够得基业、得荣耀，他先把自己抵押给了你，为了保证我们一定会得到新天新地。各位，连新天新地与圣灵本身比起来，也不过是10万跟10个亿之间的差距还要大。为了保证我们一定会得到新天新地，他先把这10个亿给了我们，而他自己比这他要将要给我们的一切都尊贵亿万倍。惊叹的福音才能真正的振兴我们，再一次重置我们的荣耀感。你终于知道神多么的有重量了，对吧？多么的有价值，多么的荣耀了。各位，我们该如何生活？盼望我们看明，我们被圣灵光照，真正明白这荣耀的福音，这预定的福音，这有凭据的福音，好重置我们的荣耀感，使我们今生真正为主而活。阿们。愿主祝福大家。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再一次的以那惊叹的福音来光照我们，使我们幽暗的内心再一次看见那光明。我们的未来原来是凭着父神丰富的旨意预定的，我们自己原来是神所视为珍宝的，我们的未来的基业原来是以圣灵为质子来质押的。如这样恩惠的荣耀的福音再一次的来在我们的心里激荡，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认识你，也更新我们，使我们为你而活。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